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0集《走黑路》一。一场好好的回朝宴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结束了。文惠帝被扰了兴致，没过多久也就拂袖而去，皇后也惩罚了，帝后都离开，臣子自然知晓不能久留，纷纷找借口离去。虽说今日此事表面上看是寻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沈家大小姐嫁入豫亲王府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。至于那沈家大小姐，一旦嫁入豫亲王府，也自然是凶多吉少。罗雪燕紧紧拉着沈妙的手，她不知道沈清和豫亲王怎么会有染，却是因此更担心沈妙的安危，只觉得这定京城内的凶险比起西北大漠来也不遑多让。沈秋直到离开的时候都一言不发，他一向开朗，惹得沈清还以为他是因为沈清之事而感到唏嘘，却不知道沈秋心中此刻早已怒气，只觉得一腔闷气无处挥洒，既痛恨沈家二房心肠歹毒，也痛恨豫亲王荒淫无耻。沈清早已被任婉云匆匆带着离开，沈贵的脸色却是十分精彩，众人瞧着他的目光也是意味深长。有些朝廷上素来不对盘的同僚甚至还来落井下石，对他拱手笑道， 恭喜沈大人啊，能和亲王殿下成亲家可是天大的福分。 若是从前沈清嫁给豫亲王，对于沈贵来说或许也没有什么大碍，只要能够有助于他的仕途，女儿的幸福也不甚重要。可是如今呢，沈清今日的表现明显是给豫亲王带来了麻烦，豫亲王会不会迁怒于他？想着想着，沈贵心中就生出一些烦躁和恐惧来。回朝宴散去后，罗雪燕和沈妙往宫外走去，路过一处走廊的时候，沈妙轻声提醒他，小心这里有块砖是松的。罗雪燕是武将，步子迈得大而重，一脚踩下去说不定会摔个趔趄。罗雪燕仔细一瞧才笑道， 差点就摔着了。 随即又一愣，看向沈妙问道， 娇娇怎么知道？ 沈妙一噎，她在宫中生活了数十年，哪里是什么样的早已牢记在心。罗雪燕问起来，她只得答道，啊，曾有一年在这里摔过跟头，从此记住了。 原来如此。 罗雪燕爽朗笑道， 娇娇倒是聪明，记住摔过跟头的地方就不会再摔一次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并未说话。两人行走间却见着两个侍卫模样的人拖着一个小太监走过，那小太监嘴中被堵着帕子，似乎在拼命地挣扎，然而哪里挣脱得过人高马大的侍卫呢？跟在他们三人后面的正是太监总管高公公。 啊，沈夫人，沈小姐。 高公公停下来与他们行礼。 高公公这是？ 罗雪燕看着那小太监问道。 新来的不懂规矩犯了错，咱家这是带他去受罚呢。 高公公尖着嗓子道。那小太监看见沈妙，目光落在沈妙身后的金哲身上，忽然疯了一般的挣扎起来，似乎是想往金哲身边冲。 老实点。 高公公一脚踢在小太监膝盖弯上，后者闷哼一声，一下子跪倒下去。高公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，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差点冲撞了贵人。 罗雪燕皱了皱眉，她不太喜欢宫中这些毫无人情味的刑罚，这样的场面也会让他心中不舒服，当即便冲高公公说道， 既然如此也就不打扰高公公做事了。 是。 高公公连忙笑脸应了，却是沈妙忽然开了口轻声道， 既然犯了错自然该受刑罚。注 众人诧异地看着他，小太监身子一抖，看向沈妙的目光中多了一丝怨恨。沈妙理也不理，挽着罗雪燕径自离开，临走之时却还是淡淡地扔下一句：不懂规矩就要教，宫中不比宫外，今时也不同往日。沈妙一行人的身影渐渐地远了，高公公对两个护卫道： 等什么，走吧。 小李子满心满脸的不甘，面上更是充满了恐惧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在回朝宴的小花园中，沈妙的贴身丫鬟金哲给了他一锭银子，对他说沈大小姐身子不适，不喝宫宴准备的酒酿，需要一杯清和茶就好，烦请等会儿在宴上的时候通融一下。他觉得此事简简单单的就能办，还能得一锭银子，何乐不为呢？而且若是讨好了这位沈家小姐，日后说不定也会有贵人造化呢。但是小李子千算万算，却没有想到沈清竟然是怀了身子的，那清和茶更是成了引发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。可以说那一杯清和茶惹出了一干祸事，而这杯茶的源头查来查去就查到了他的头上。小李子解释了无数遍都没有人相信他的话，而他收到的银子也是最普通的银子，甚至连官银都不是。一个贵家小姐打赏怎么会用这种普通的银子？他的话无人相信，他就是恶人，等待他的是什么呢？外头沈妙静静地走着，等待小李子的是什么他比谁都清楚。宫中是一个容易颠倒黑白的地方，若是站得高便有变黑为白的本事，若是本来就很矮，那么对不住，说的话白的也成了黑的。当初傅修仪刚登基，小李子是高公公身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条狗，是他看小李子可怜，愿意在宫中给他个面子。后来小李子成了李公公，他从皇后变成了废后，这个自己亲手提拔的宦官还亲自送了他最后一程，给了他一句忠告，说今时不同往日。如今他也算是把这句话原样奉还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他是高高在上的关门嫡女，对方呢只是低入草芥的尘埃，他连出手都不屑太过费神，这样干净利落好得很。沈妙和罗雪燕在前面走着，却不知曲曲折折的走廊之后有人看着他的背影发出喟叹： 哎，这沈家小姐是不是和那个小太监有仇？好端端的平白误人一条性命。 他的身边谢景行冷笑看他： 你什么时候变慈悲了？ 为人医者当父母心。 高阳摇了摇扇子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神情变得凝重起来，说道： 沈家小姐不简单，方才殿中她看了我许久，莫非她发现了我的身份？ 不可能。 那她看我的眼神也着实可怕。 高阳摸了摸下巴，认真思索了一番，才开口道： 莫非他是心悦我？ 谢锦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吐出一个字： 滚。 哼，你这人真是没意思。 高阳摇头，颇为遗憾。 虽说如今大事迫在眉睫，但你这性子也是越来越凶，还是要放松放松。 谢锦行看着远处说道： 雨叔来了。 啥？ 高阳一惊。 什么时候？ 昨日。 高阳的神情渐渐肃然。 难道你想？ 不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